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被按在地上，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涌到脸上来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几乎把牙齿都咬碎了，发誓只要萧许敢骑上来，一定杀了他。正用劲儿呢，忽然觉得按在背上的手都松开了，他茫然地四处张望，只见周围一片人都跪了下来，一双靴子停在了他的面前，非常利落的革履，裤子扎在靴子里，穿的是黑色的胡服，有着麒麟的暗纹，再往上是蝶蟹带束住了的修长而结实的腰，身姿挺拔，如同一柄凌厉的剑。严君玉抬起头来，看见一张带着笑意的脸，仍然是山岚一般的眼，剑一般的眉，高鼻薄唇，唇角勾出一个笑容来，俊美的如同天神。周围的声音都回来了，旁边人脸上的表情或不安或恐惧，但嘴里说的都是同一句话： 叩见太史殿下。 那天在教场里的事，不知道怎么的，很快传得连皇后也知道了，还特地把七皇子叫过去训斥了一顿。宫里人都知道，认真说起来，皇后算是七皇子的姨母，当年是两姊妹一起进宫的，七皇子母妃早逝，所以被托孤给了皇后，自幼放在皇后宫中教养，和太子一样的待遇，庆德帝又溺爱她，才惯成了今天的样子。皇后对他也是如同亲生儿子一般，太子年长又从小性格稳重，所以皇后的一腔慈爱都倾注给了七皇子，不然也不会这样认真训斥了。谁也不知道皇后说了些什么，只知道七皇子过了一会儿就神色不善地出来了，宫人们都吓得战战兢兢的。严君玉不关心这些，他现在是切实的厌恶七皇子了。虽然他对着慎文还是很豁达，毫不在乎地说，这算什么，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呢。其实那天是慎文趁乱跑去找了敖纪求助，才把太子招过去的，不然事情真会闹得不可收拾。太子处事稳重，教训了七皇子两句，处罚了那些起哄的伴读，跟中老将军打了招呼，就让大家散了。中老将军为这事儿气得不轻，后来严君玉又一次遇到了中将军，是在清晨，他在教场上练功夫，拿着一杆长枪，舞得虎虎生风。严君玉本来是准备抄近路去找慎文玩的，结果看呆了，一站就站了一刻钟，把中将军的全套枪法都看完了。中将军话少，舞完了收起枪，瞥了严君玉一眼。 严仲卿，是你什么人？ 是我父亲。 那张地图是你画的？ 是的。 严君玉莫名其妙的很怕他。中将军自顾自地擦拭着枪尖，过了一会儿才说道： 以后硬气点儿，凌烟阁的后人是不哭的。 严君玉被他说得红了脸，答应了一声，默默地跑走了。慎文本来还担心严君玉因为这事儿受到打击，性情大变什么的，没想到他还是老样子，整天嘻嘻哈哈的，连馒头也越囤越多了，顿时放下心来。问他，他就说这又没什么，就跟遇到疯狗一样，狗咬他又不是他的错，以后离这种人远点就行了。慎文以前以为严君玉是被他祖母溺爱，所以才这么没心没肺的，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严君玉是真的生性豁达，不把这些寻常挫折放在心上。想想也知道，一样是败落的王侯后代，他吃过的苦头肯定不比自己和谭思远少，只是他被祖母教得好，内心强大又温暖，所以才能维持这份赤子之心。不过要是七皇子知道严君玉把他比作疯狗，估计要气得吐血了。但七皇子好像没心思计较这些了，他被皇后找过之后，连着几天魂不守舍的。这天七皇子忽然让人把自己的弓箭都拿了出来，在庭中擦拭。他的弓箭都是庆德帝赏的， 有彩绘辉煌的画工，也有比人还高的强工，摆了一院子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伴读们都是识货的，一个个羡慕得不行，七皇子却阴沉着脸，一言不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把严君玉叫过来。 你挑一把。 众人都吓了一跳，想了想，以为是皇后让他向严君玉道歉。严君玉也这样想，但他还记恨七皇子让他坐马的事，冷冷地道： 我不要。 雍嘉年怕七皇子又生气，连忙上来选了把最漂亮的塞到严君玉怀里。 让你挑你就挑，怎么这么小心眼？ 严君玉瞪了他们一眼，想起慎文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才没有把那弓扔到地上。七皇子像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。到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七皇子吃到冰镇的蜜汁酥酪，又叫御膳房上了一份，叫严君玉把这个吃了。但严君玉不为所动，只说不吃。七皇子瞪起眼睛，眼看着又想骂严君玉蠢东西，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忍住了没有骂，只是冷着脸用完了晚膳。严君玉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，等回到自己房间，明露愁眉苦脸的上来了。 少爷，七皇子让人搬了个东西来。 严君玉进去一看，原来是一尊半人高的冰剑，十分精巧，外面刻着龙凤。他打开一看，里面俨然躺着一碗蜜汁酥酪。严君玉隐约知道七皇子是在跟自己示好，但他这人很有骨气，说不吃就不吃，就算再想吃都不吃。倒是明露操心得很，替他收了一天，眼看冰剑里的冰都要化了，不忍心糟蹋好东西，只能替自家少爷吃了。说来也有点心酸，曾经的王侯世家，家里连个冰剑都没了，说出去都没人信的。七皇子大概就是猜到严君玉没见过什么好东西，所以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留住他。其实严君玉也猜到缘故，毕竟那些伴读都在偷偷议论这件事儿，连明露都听到了消息。他长得可爱，嘴又甜，宫女们都很喜欢他，悄悄告诉他了。那天皇后把七皇子叫去训话，屏退了所有伺候的人，但是有个宫女在窗下摘花，不小心听到一句： 至亲兄弟，犯不着喂个伴读就。 喂个伴读就怎么样呢？宫女没听见，也不敢听，连忙退了下来。但是严君玉觉得这个伴读说的应该就是自己。那天在教场，太子是教训过七皇子，大家都听着，算是落了他的面子。在严君玉看来，七皇子这么阴损的人，肯定是会报复自己的。但他不但没报复，还试起好来，就有点让人费解了。这天又是练武的日子，钟将军教了大家如何拉弓后，又让大家散开。严君玉警惕地看了七皇子他们一眼，躲到一边玩去了。玩着玩着，忽然有个声音带着笑意道： 多大人了，还玩弹弓？ 严君玉正用弹弓瞄着一棵树上的叶子打着玩，听到这话就回过头来，看见敖季穿了一身红色锦衣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 你怎么来了？ 没大没小，叫哥哥。 敖季伸出手来揉严君玉的脑袋，严君玉一扭头躲开了他的手，又朝他身后看，敖季笑起来： 别看了，今日立秋，太子在寒章殿陪圣上饮酒呢，百官都在，你家有人来吗？ 没有，你家呢？ 有人，但我懒得去。 敖季一翻身，极潇洒地上了树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躺在上面，展开扇子盖住了脸。 你玩吧，有人欺负你就来这儿找我。 严君玉才知道，原来敖季是担心有人欺负自己，所以才过来看看。他答应了一声，本来是准备换棵树继续打的，忽然又站住了。 我把那匹驽马买下来了。 什么？ 敖季连扇子都懒得掀开。 没什么。 严君玉说的是那次去西市买马，那个卖马的商人骗了许多人的钱跑了，买了马的人都把马牵过来聚在客栈下面闹。严君玉从那里经过，看见那匹小红马还在那里，想了想跟那主人讲价，花了50两银子把它买了下来。 严老夫人知道这件事儿，说他憨，他是挺憨的，一条路总要走到黑，不撞到南墙，总是不会回头的。又过了两天，七皇子和皇后一起用早膳，严君玉站在旁边等，眼观鼻，鼻观心。 你就是那个严君玉？ 是。 皇后亲自问话，严君玉只能回答。皇后大概也没见过这么理直气壮的人，好好的打量了他一番，没说什么。萧许是很警觉的，饭也不吃了，看着皇后。皇后反而笑了。她是很美的，眉眼间和萧许略有点像，但是神色却和太子是一样的。那是种尊贵而淡然的神气，仿佛什么都在她的掌握之中。 说起玉，倒让我想起个故事来。 皇后向来端庄持重，不算温柔的那种慈母，更不会讲什么故事，所以萧许顿时就竖起了耳朵。 这事还是你父皇讲给我的，说他幼时和广平王最要好，两人是至亲兄弟，偏偏为了块玉闹翻了，几乎要打起来。先孝慈皇后知道了，问明了缘故，便把那块玉拿来，又把两人叫来。你猜后来如何了？ 萧许沉默不语，少年的面容阴郁而贵气，抿紧了唇，一言不发，又是倔强又显得有点可怜。皇后无奈地摸了摸他的头，叹息一声。 你呀，这性子跟你母亲是一模一样，以后只怕有的是苦头吃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